另一位传承人蔡金昌也有类似的观点。 你像我们制版都用 CAD， 不是说拿手工来画。现代的设备加上我们传统的工艺有一个结合。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沈秋他们调查了韩夏的奶奶，没想到却在韩夏奶奶家突然遇险。回到警局以后，许崇然说出了最早的判断，那就是他怀疑嫌疑人是栾池。许崇然一边分析一边说道，给沈成阳下药的也是他，温琪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根本不可能把沈成阳折磨到那种程度，极有可能是他处理完毕之后催眠温琪，让温琪以为那是他自己做的，而事后也是他带走了凶器和血衣，凶器和血衣上的 DNA 残留可以和他的做一下对比，走廊的录像也可以重新调取一下，过一遍筛子，重点留意一下男性或者个子高挑穿风衣戴帽子的女性。可是你只能分析出杀沈成阳的动机，却没法解释他杀韩夏陷害沈秋的动机。李局说着看向沈秋，沈小姐，你和你哥哥的感情怎么样？沈秋抬起头来，我们感情非常好，他不存在任何杀我的动机，我母亲去世前后都是他在照顾着我，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觉得他会主动陷害我。我觉得这张照片在韩夏那里可能是个巧合。沈秋，许崇然瞪了沈秋一眼，李局头疼地揉了揉额角，这就对了。说实在的，从整个案件来说，还是你小子嫌疑最大。你杀沈成阳也可能是为了给沈秋出气，不是吗？表面上看，你接触过他们每一个人，我也可以推理说，韩夏的奶奶是被你催眠的，你故意弄这么一张照片出来，想嫁祸给别人。许崇然哑口无言。还有，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老太太纵火案，不是之前的沈成阳的杀人案。许崇然露出一个无可奈何被打败了的表情，只好耐心解释着，我们进入韩夏的房间后不久，老太太就反锁了房门，开始有计划的纵火，她家里应该是常备汽油，我砸门实在砸不开，只好从窗户逃生了。现场的状况勘察过后应该很明显，而且根据我的推测，发生这种事情很可能是因为韩夏死后栾池害怕韩夏那里仍然留有与他有关的证物，可如果那时候处理韩夏的房间又太引人注目了，所以他选了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催眠了韩夏的奶奶，设置了一个自焚的指令，而执行指令的钥匙就是有人进入韩夏的房间，这样一来无论被烧死的是谁，纵火的人都只是韩夏那个疯掉的奶奶，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又有谁会往消灭证据的方向上想呢？又是推测，我需要的是证据。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顶多可以申请到一张搜查令。李局就事论事，搜查令有什么用啊？现在去搜他们家只会打草惊蛇。许崇然皱着眉头，不是，你还真把栾池当成嫌疑人了？李局露出一个像是对牛弹琴的表情。行了行了，别说你的长篇大论了啊，根本没用。他摆了摆手，随后看向沈秋。沈小姐也不要害怕，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希望你最起码每周两次到警局来一下，我们会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你安抚情绪，确定你没有被催眠。沈秋点了点头。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这边还有个会啊，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感谢你们的配合。李局站起来和沈秋、许崇然分别握了手，送他们离开。 头，咱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觉得那个许崇光说的有点道理啊。许崇然和沈秋走后，有个小警察这样问。李局坐在椅子上，老谋深算地眯了眯眼睛，点着一根烟。我也知道有道理啊，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证据都是扯淡。至于办法嘛，倒也不是没有，引蛇出洞呗，就看许崇光舍不舍得了。离开警察局，两人开车回家。回家的路上，沉默许久的沈秋突然说，我个人认为，以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栾池也不见得就是凶手。许崇然早料到沈秋会这样说，笑了笑并不说话。沈秋沉不住气了，继续追问，你就那么认定是栾池，就是因为那个导师的一句话？韩夏会有栾池的照片，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机缘巧合，是他有动机有条件，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判他有罪吧。更何况他和韩夏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他呢？ 是啊，一切都只是推论，所以你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完全信任他，但我希望你尊重警方，不要把我们怀疑他的事情告诉他。毕竟如果真的不是他，等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他也顶多是生你的气。你不能拿这么多条人命来赌栾池的人品，不是吗？ 轻重缓急我当然清楚，我不会跟栾池说一个字的。所以你也承认这件事栾池他顶多是有嫌疑，还算不上定罪，对吗？如果是崇光的话，一定不会这样怀疑一个人的。 沈秋忍不住抱怨。 许崇然一脚踏在刹车上，车子猝不及防停了下来，身后传来愤怒的喇叭声。 你就那么相信许崇光啊？ 许崇然转头看向沈秋，眼里满是复杂和宇宙环修。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 沈秋冷冷地说。许崇然不再说话，只是重新发动汽车，专心开车回家。车里僵硬的气氛一直持续到许家。天才刚刚黑，许一晨难得早下班，等着两人一起吃饭。 回来了，听说你们又去了一趟警察局，看来是查到什么了。 许一晨放下报纸，吩咐陈嫂把饭菜送上来。沈秋坐在餐桌旁，明明饿得很，眼前也是美味佳肴，但他却没有半点动筷子的心情。终究他还是站了起来， 抱歉我吃不下， 随后转身回房间了。许崇然并没有拦他，只是让陈嫂帮忙热一杯牛奶给他端进房间，随后开始小声跟许一晨解释起来。沈秋回到房间，正好栾池的电话打了过来。 哥， 你回国了？ 电话里栾池的声音多少有些不高兴。 回来了也不说一声，多让人担心啊。 如果不是今天秘书告诉我徐总早回家，我还不知道呢。熟悉的嗓音还有里面蕴含着的牵挂和亲切，令沈秋刹那间热泪盈眶，哽咽着说： 哥。 啊，怎么了？栾迟似乎听出了沈秋的声音有些奇怪，轻声地问：事情不顺利，还是又和许崇光闹矛盾了？ 都不是。 沈秋带着鼻音轻声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有点想你了。 电话那头的栾迟低笑起来：想我就来上班啊，徐总也是个怪人，进来又突发奇想要收购一家公司，我手下管的经济通通被他要走了，现在我天天在沈氏办公室。 那要不然明天我就去上班吧，反正已经回国了，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了。 沈秋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轻声说着，他的背脊挺得笔直，脸色有些僵硬。 案子查得差不多了，你现在上班不会有危险吗？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栾迟叮嘱他： 不会有事的，你就放心吧。好了，我要洗澡了，有事明天再聊吧。 沈秋挂断了电话，屋里静悄悄的，没有开灯，十分昏暗。沈秋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中的自己，窗外的路灯透进来的光芒让他的脸越发显得憔悴而茫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 哥，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第二天，沈秋起了个大早，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的洗漱化妆，换了一副和自己更搭的耳环，然后下楼吃饭。此时许崇然还没醒，只有许一晨在旁边边看报纸边吃早餐。许一晨头也不抬地说： 沈大小姐起得挺早啊。 要上班当然要早起。 沈秋说着拉开椅子坐了下来，陈嫂端了牛奶给他。栾迟是嫌疑人的事，许崇然并没有告诉许一晨。他看沈秋蔫蔫的样子，只当他是被这些事情搅得头疼。 酒店有个会啊，记得准时到。 他说着拿起外套出门去了。沈秋莫名其妙地看着许一晨离开的背影，不知怎么的竟然觉得这家伙心情不错。 哦，对了，大概没有什么比沈秋心乱如麻还偏要上班更让许一晨幸灾乐祸的了。 沈氏的员工足足有半个月没有见到沈总了。沈秋面无表情地穿过长长的走廊，不断有人跟他打招呼。他推开会议室的大门，全场静默如同冷酷。 8:59，恭喜沈总没有迟到。 许一晨看了一眼表，冷冷地说。沈秋没有说话，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今天的会议说来跟他的专业一点也不沾边，徐一晨吃错药似的要搞收购，沈氏运转才刚刚趋于正常，资金非常紧张，再收购一家公司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两天进展并不顺利，说是开会，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喷的大会，把所有相关人员喷个遍，并且威胁他们下周如果还搞不定，他只好继续喷他们。栾迟坐在沈秋的对面，全神贯注地在白纸上画圈，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这场会开得像龙卷风，除了栾迟和沈秋，所有人都被刮得风中凌乱。等到许一晨说一声散会，个个都松了口气，作鸟兽散。 明天下午有个商业谈判，别忘了啊。 许一晨转头对栾迟说完，犹豫了片刻，又补充了一句： 沈秋也来。 随后才带着秘书离开。沈秋其实有些好奇，许崇然一定会把他对栾迟的怀疑告诉许一晨，许一晨现在却和平时没有一丝一毫异样，那 不觉得害怕吗？不过想起来，这样的困扰对于许一晨来说根本不存在吧。如果是他的话，他一定会回答，正因为他随时有可能被抓走，那就更要注重效率，在他被拘禁之前把工作做好。最近是不是心思太重了？我看你精神不好。栾池收拾好了公文包对沈秋说，他还是平时的样子，见到沈秋除了关心他的身体就是关心他的脸色，不怎么像个哥哥，倒像是个长辈。沈秋胡思乱想着，轻轻点了点头。最近是休息得不太好，总是做噩梦。栾池的手停了下来。做噩梦？他抬头问。没让许成光帮你看看？他现在不管用了。沈秋笑了。没关系，可能是太紧张了，过一阵子就好了。哥，好久不见了，晚上一起吃个饭好不好？想和你聊聊。今天晚上不行，有个应酬。栾池想了一下说，明天晚上吧，咱们好好叙叙旧。那就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定地方。好，我来定地方。栾池微笑起来。栾池说完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回事务所，沈秋忍不住叫了他一声，哥，我最近做了一个噩梦。沈秋轻声说。啊？栾池疑惑地回了头，梦见你突然离开我，我怎么笑你也不回头。是吗？栾池笑了起来，镜片下的目光柔和至极。他看着沈秋轻声地说，别担心啊，如果你觉得我走得太远可以告诉我，我会停下来等等你。窗外照进的阳光明亮的就像是栾池的笑容，他总是这样看着沈秋，温柔而宠溺。他们彼此是这世上所存的最后一个亲人，纵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浩瀚如同汪洋一样的感情。沈秋任由着情感在心里发酵，定定地看着栾池，只能等等我吗？栾池不说话，走向沈秋，大手轻轻揉了揉沈秋的头，就像是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明天晚上我们再好好聊聊，免得你一个人胡思乱想啊。啊！沈秋模糊地从喉咙里应了一声，目送栾池离开的背影，只觉得手指都变得冰凉起来。这天晚上心情不好的沈秋找了陶安可出来喝酒。陶安可找到沈秋的时候，他已经在吧台上喝得微醺，第三杯高度伏特加混合着清新酸甜的柠檬汁，酒味并不重却很容易醉。哎，这什么情况啊？陶安可被沈秋的样子吓了一跳。借酒浇愁啊，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啊。沈秋嗤笑一声，摇晃着手里的酒杯，冰块撞在玻璃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那什么才是我的作风啊？你向来可是雷厉风行啊，先去跟许崇光吵一架，再跟栾池吵一架，把事情都翻到明面上，急活。陶安可笑了，别怪我消息太灵通啊，我是奉旨来劝的，这鸿门宴啊可吃不得。沈秋意外地看了陶安可一眼，你确实消息够灵通的，是许崇然告诉你的？许崇然是谁啊？陶安可莫名其妙地问。没什么。沈秋笑了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试一试者再拿一杯。他和陶安可也算是闺蜜，然而许崇光和许崇然的事情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跟陶安可说清楚。纵使他不是凶手，其他的也无所谓了。和栾池的纠结不一样，沈秋笃定许崇光不会做那样的事，许崇然也不会。